捞的野生的去头红虾组合。 对对。 同时呢，这款这个组合里边包含着什么？大西洋深海的去头红虾一共是5斤。 嗯。 在我们节目当中，不仅仅给大家带来了虾，还给大家带来了鱼，这个双鲜结合呀。 对对。 哎，鱼是什么呢？巴沙鱼卷儿，一共是6袋，每袋是300克，给大家卷成了一个鱼卷的形状。 对，我们把这个鱼肉呢，全部去完刺以后，做成这个鱼卷的形式。然后呢，就像我们现在给孩子吃这些，有的孩子厌食，然后不愿意吃，我们给他做成那种卡通形式的，哎，我们做成那种鱼卷的形式，又漂亮又美观又营养又加工方便， 而且还省事儿，不用自己再挑鱼刺了。 对，还没有刺。所以说呢，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可以大口的放心的去吃。 嗯，今天的这款组合真的是非常的实惠啊。来自于大西洋的这样的虾，来自于我们精心去为大家准备的巴沙鱼卷，在市场价格，刚才彭总也说了，800多块钱。 嗯 嗯。那么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平台上，只需要399，只需要399块钱，您就能把之前我们说的这个组合全部都带回家。肯定您在犹豫的过程当中已经有人去抢购了，所以您得赶快抢啊！拿起您手中的电话吧，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我们再说一说它的口感，其实和日常当中我们食用的虾呀，普通的这个养殖虾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口感和口味都是有差异。 嗯， 一个是说口感，因为它的这个生长，我们刚才说到了要四年时间，所以说呢，它的肉质非常紧实，非常弹。 我去尝试这个虾的时候啊，在嘴里边有一种真真切切咬到了蛋白质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弹 Q 弹的感觉。 对， 而且肉质非常紧实，新鲜度非常好。 对，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虾的味道还是非常浓郁的。 对对对，虾的味道是非常鲜甜。 嗯，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海鲜的鲜就是一个鲜字嘛。 嗯， 然后呢，这个你吃这一款虾的时候，真正的能吃出来那种鲜甜的味道。 嗯，那么我们刚才说了虾呀，不得不把目光呢再投向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的这个巴沙鱼卷当中，也是非常非常出色的。这个巴沙鱼的这个口感是有一种绵密的感觉， 哎， 而且吃起来特别香。 对，然后呢，这个我们加工方式呢也非常简便。然后呢，比如说我们这个鱼卷解冻了以后，直接放在笼屉上直接蒸，哎，就非常出来非常漂亮。然后呢，也可以在涮肉的时候，哎，把它去涮，也可以很好吃，很好吃。 您知道吗？就是我吃这个巴沙鱼卷的时候，感觉什么入口即化的那种。 哎，对对对，尤其的这个在涮肉的时候非常好吃。 嗯，这个雪白色的鱼身啊，确实让人食指大动，放到嘴里边更是印证了我们之前看到它的这个想法。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大西洋深海的去头红虾实惠组，其中包括我们刚才这个一直在说的非常弹牙的这个大西洋深海的去头红虾，同时呢还包括着啊让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个巴沙鱼卷，吃起来不用担心鱼刺，同时呢这个味道还好。 对，然后呢5斤的去头红虾，然后呢3斤多的鱼卷，然后呢一共8斤多的，而且呢我们刚才说了完全是没有一点浪费，全是肉的。 对， 然后呢我们今天组合只要399元， 只要399元，您就能把这些都带回家，同时不需要您担心它的安全品质，因为我们中农远洋这样一个做海鲜的一个老品牌，一个大品牌，我们的安全是可以有保障的。同时呢，今天是彭总特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这款商品啊，所以说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吧，400-015-5151，400-015-5151，带走来自于大西洋深海的去头红虾，一共是5斤，还有6袋每袋300克的巴沙鱼卷都为您处理好了，安全、放心、可靠、好吃。所以说，在北广生活时间，您将享受到省心、省事儿、省钱的好的大西洋去头红虾组合，只需要399元，也只需要您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不好的话，皇亲贵族们怎么会吃呢？ 嗯、 还有2279的朋友订购了两套，说我爸是个老古板，什么都是老的好用， 哦、 旧的实在，唯独认可海参。说小时候他的姥姥就常吃海参，又鲜又美，就是不知道你们的海参是不是一个味道的。还有2028的朋友订购了五套，说吃了这么久的鲜芋仙海参了，今天这个优惠还是第一次听说。 嗯、 订五盒送两盒野生海参，划算下来才400多块钱一盒，哪有这么低的野生海参呀？ 这一听啊，就是常听咱们活动的朋友。 嗯， 您没听错啊，鲜芋仙的海参呢，之前一直是699元一盒的价格，从来都没有变过。那这一次呢，厂家健康行动居然做到了订五盒送两盒的优惠，相当于是原价13993块钱的7盒野生海参。活动中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只花到了3495块钱，连原价的零头都不到。 对， 这也是我做购物节目8年以来第一次听说的优惠力度。 嗯， 比咱们申请的内部价还要便宜。所以呢，这一次咱们办公室的所有主持人啊，都参与到了拼团订购。 嗯， 10块钱就能吃到淡干的野生海参，价格是一步到位，优惠是前所未有。所以您听到就别错过了，4007106108，4007106108。其实提到海参啊，已经存活了很多年了。 嗯， 大家认为海参一定很强大，其实啊，它是个胆小鬼。刚被捕捞上来的时候呢，海参吓得缩成一团，像一个小硬球。那当它遇到天敌或者危险的时候，警觉的海参就会迅速的把自己体内的五脏六腑啊，一股脑的喷射出来。 哇！ 借助这个排脏的反冲力，逃得无影无踪。没有内脏的海参呢，也不会死掉。大约50天左右，它就又会长出一副新的内脏了。这种功能在生物和医学领域呢，仍然是一个谜呢。 所以啊，大家痴迷吃海参。解释不清的营养价值太高了，你看饭店那都有海参美味，但是基本上都是养殖海参，成熟期短，要吃啊咱们就得吃野生的。 嗯， 在地中海海域，海水蓝的跟天空一样，分不出彼此， 海天一线。 对， 对，海参在这儿呢是觅食生存的，每一年啊经过了政府允许才可以下海捕捞。 嗯， 捕捞一天，这捕捞员来回下水啊可能都有几十次，每次待在海底时间只能几十分钟。 是的，捕捞员呢也叫海猛子，每个月收入呢最少也有3万块钱，但是这是一份遭罪的活呀。 是， 不少人下水时呢因为水压太大而鼻血不止。 嗯， 那常年干这个的呢还会留下关节病后遗症，需要绑上30多斤的铅坨。 天哪， 尽管身上有厚重的这个棉衣啊，但是冰冷的感觉呢还是会很快的透彻全身。所以海参卖的贵也是有这个原因的。 嗯， 这一次呢鲜芋仙海参的回馈活动真的是把价格压到底了，699块钱一盒，买五盒送两盒，这七盒只要3495块钱，每盒划算值499块钱。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大家，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699元一盒，买五盒直接送两盒，这个优惠错过可就再也不可能有了。所以再次提醒到此刻刚刚收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吃过海参，一定不要错过进口的野生的鲜芋仙一级品海参，现在单盒低至499元一盒，机会只有一次。 是的，成功订购免费送货，那满意之后再来付款。今天订购呢，依然赠送给您帮助泡发的海参焖烧泡发杯，那24小时零失误泡发，在家轻松做海参刺身拼盘。 嗯， 纯天然野味海参大餐，一头只要10块钱，就在4007106108，4007106108。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伸手入怀中。 有你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基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我今天讲的小话题，血管炎是什么病？有老人呢，这个半年前呢，就开始感觉到自己呀，四肢、上肢、下肢，还有呢，就是在脚趾尖呢，手的末梢呢，哎，都感觉发凉、发麻。可是呢，过了一个月以后呢，哎，他的下肢啊，开始啊，越来越寒凉。走久了路的话，还无缘无故的呀，脚趾尖呢，这个疼，坐一会儿呢或休息一下呢又好点了。那么他也想了很多办法，拿中药泡脚不管用，那么骨伤科的给他开一些这个膏药消炎镇疼的也没效果，后来症状啊越来越严重了，考虑动脉硬化，这个闭塞性啊脉管炎，最后呢，就是给予啊通血管的一些药，也还不见效。所以呢，这说实在的，好多办法呢都想了，都考虑了，他动脉硬化、闭塞性脉管炎了，还是不解决。后来呢，这个最近呢，双脚啊，这个更是疼痛明显呢加重，从脚趾尖疼啊到足背上，接着呢，左边啊两个脚趾，右边呢三个脚趾头啊开始啊变黑了，变黑了那当然就是那边是这个供血供氧不足啊，坏死啊，后来出溃疡，最后不能走路了，在床上休息。经过一系列的化验以后的话呀，最后医生呢给他确诊是结节性的多动脉炎。老人呢没有高血压，没有高血脂，没有糖尿病。那么为什么会得这个血管炎呢？而且是结节性的多动脉炎。这个呢，就是往往啊，就是说开始的时候啊，就是一般的话就是想不到那个问题，因为它是跟免疫系统啊，这个免疫机制啊有关系的，主要累积到全身的中小动脉的一个炎性的疾病，所以呢，这个往往呢就是一开始啊，就是不能想到这个方面这个疾病。男的女的都可以发病，但是呢以男性啊多见，可以啊跟我们平常的发生的支气管哮喘呢、肾小球肾炎呢、风湿病啊，就说一样，就是都是免疫机制的一个疾病。 因为血管炎症呢，发展的过程中间的渗出以及增迟，使得受累啊、动脉啊就出现了这个阶段性的结节，从而得名。这个表现呢是一个多样性的，轻的话呀都可以自己自愈，重的话呢可能迅速的要发展，甚至呢还威胁到生命。早期表现是发热、乏力、头疼、食欲下降、体重减轻这些状况，以后呢会出现呢一个或者是多个器官呢受到损害。血管炎呢临床表现呢说实在啊症状是很多的，五花八门，很容易啊误诊漏诊。往往呢就是你可能呢就会在中医科啊、耳鼻喉科啊、眼科啊、呼吸科啊多个学科呀都会发现呢有血管炎的病人。就说普通的咱们这些科室都可以出现血管炎那这个患者。按照各科的常规的方法来处理的话，那么一般的话一段时间以后啊都不可能出现有好转，所以到最后才呢就会去风湿免疫科。到最后呢往往呢就说是到了风湿免疫科的话，这才算真正的确诊了。如果有不明原因的发热，上下肢发冷，那么甚至脚趾头啊发黑疼痛，这个表现是多系统的损害表现出来的话呢，还是应该到风湿免疫的这个科呢就是来看病。这个呀咱们说实在这个血管炎的这个疾病，咱们不能够错过最佳的时机来控制疾病，防止啊其他的一些药物啊就出现了这种过敏的情况，防止呢还出现呢就是说这个血管炎以后啊它这个发黑了、坏死了、这个溃疡了，哎，这就是还容易感染的，尤其是病毒感染。生活上啊就是一定啊要注意啊肢体的保暖，饮食上营养丰富，要容易啊消化的一些食物，这个要忌食辛辣的、烈酒、油腻的、油炸的这些食物，及早的戒烟，这个都对于血管炎的预防啊还有好处的。另外呢还有一种血管炎呢咱们更要提高警惕，那个血管炎叫做抗嗜中性粒细胞包浆自身抗体的这个血管炎，这是一种自身的一个抗体，患者身体内呢出现这样的自身抗体，导致全身系统的系统性的受到损害，患病的年龄是55岁左右，但是呢80岁以上的老年人也不少见。这种血管炎呢是一个多系统受累的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全身呢多个系统啊都可以啊受到呢累积，患者呢从头到脚，从皮肤到内脏都可能呢受到啊，因为它是这个自体的自身的抗体啊受到这个攻击出现病变。由于临床表现的非常的复杂，所以往往就被误诊了。一般患者出现单一器官受损的话呢，往往都是去对应的科室，只有3%的患者啊一开始就会到风湿免疫科。所以呢在这儿提醒啊咱们中老年朋友，患病的年龄啊在55岁以上，这是刚才谈到的抗嗜中性粒细胞包浆自身抗体的血管炎。这个血管炎的话呀一般呢年龄是患病是55岁左右，但是呢就是到80岁的话老年人也会有。所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咱们多个心眼儿，不是在哪些专科能解决，而是要到专门的风湿免疫科啊咱们来能够好好的看病。 那么什么叫做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呢？因为今天我谈到的这个血管炎呢，就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本来人体啊是有一整套完整的免疫系统的，它保护机体啊尽量的不受自然界的侵害，比如说当细菌病毒啊致病的微生物啊从外界啊侵入，机体就会呢调动各种免疫功能啊来消灭、啊、入侵的微生物。如果致病微生物呢它的毒力小，或者人体的抵抗能力呢能够全面的发挥，哎，这个时候人体就能够啊免除疾病。相反，如果致病微生物的毒力强而人体的抵抗能力差，那么人就会生病。人体的免疫系统除了具有对咱们起到一个免疫防御啊免疫监视啊免疫稳定啊这个三大功效以外，正常的组织细胞啊都被免疫系统啊它可以作为视为自己的一个部分来保护的。所以咱们人体内的组织细胞啊都是免疫系统啊就是作为我们自己体内的，所以加以保护。而衰老的退化的组织细胞啊就是被免疫系统啊视为异机的部分加以清除。一旦机体某个器官呢组织由于先天性的或后天性的因素啊发生了变化，那么免疫功能啊发生异常混乱，免疫系统啊出现了一个敌我不分的，它分不清自己跟敌人了，所以呢就将这个组织器官的正常的组织细胞啊就视为异机的部分，从而呢对于呢对它发起进攻，就说你自己体内的器官呢组织细胞啊让免疫系统啊搞错了，所以最后导致呢自身的损害引起的疾病，这就造成了自身免疫系统疾病。所以说今天我谈的这个血管炎，平常的时候啊可能都不是注意，往往呢咱们有了病了这科那科这个多看了，哎，就是忘了去啊这个风湿免疫科看病去。所以提醒大家，血管炎尤其是咱们刚才谈到的一个抗嗜中心粒细胞包浆自身抗体的这个相关性的这个血管炎的话，那么咱们更是应该上风湿免疫科看，因为为什么？它具体就是一个免疫系统产生了自身免疫性的疾病才造成的。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咱们免疫系统呢这个往往呢就是因为啊这个免疫系统功能在老年人身上或者体弱的呀免疫系统的功能会表现出来衰退。这个免疫系统的衰退呢也是衰老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在免疫器官中间，胸腺是最早出现衰退。那么从青春期20多岁开始，这个胸腺呢就是出现进行性的退化。受到胸腺控制的 T 细胞的功能以及产生细胞因子的能力啊都是伴随着年龄增加而降低。所以这是老年人的免疫系统功能低下的一个原因。另外呢受骨髓啊调控的 B 细胞的功能也啊它会分泌啊免疫球蛋白的能力也是随着年龄啊下降。所以这些变化导致老年人对外来的抗原的免疫系统功能啊就减弱。那么对于这个突变的一些抗原的监视功能呢也降低，而且呢出现混乱。往往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把自己的组织细胞啊就当成了外来的敌人了，就产生了咱们这个自身的这个免疫性的疾病。灵芝的作用就是对于我们人体是起一个全身的调理局部的改善。灵芝呢对于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呢也同样是去免疫调节，